外国人士热烈称颂朝鲜劳动党的无往不胜。泰国竹地思想研究组织主席几年燕金日成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说，朝鲜劳动党的历史是始于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成立的，他一直谱写了胜利和光荣的篇章。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党像朝鲜劳动党那样长久期间从未停止和踏步动摇和挫折，而领导革命和建设，从胜利走向胜利。叙利亚大马士革大学政治系教研室主任萨贝尔·巴鲁尔强调，坚决继承伟大的历史和传统的党是不可战胜的，并表示确信，在拥戴举世罕见的天降伟人金正恩同志的朝鲜劳动党老练而久经考验的领导下，始于打地同盟的主体革命事业将有一个胜利的完成。